那肯定是他自己说了算。而玛丽莲·梦露呢，他在孤儿院待几年，这并不是他说了算。所以如果说用 remained there for 2 years, 感觉会更好一些。 She left school in 1942. On June 18th, 3 weeks after her 16th birthday, she married an 18-year-old young man and got a job. 她在1942年离开了学校。6月18日，在她过了16岁生日三周以后，和一个18岁的青年结了婚，并找到了一份工作。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汇 Marry。Marry 是一个及物动词，表示和某人结婚，我们可以说 marry somebody。 同时呢，在这里我想说一句题外话，那就是有一句求婚的很好的词汇，你可以嫁给我吗？ Will you marry me? 这也是很浪漫的一个问话啊。 嗯，这句话 Bruce 肯定说过。 嗯， Bruce must have said, Will you marry me? To your wife, right? Yes.I think it happens in a unique way in every case. Got a job. Got 呢就是 G-E-T, get 的过去式。Got a job 表示得到了一份工作。很多时候呢 ,got 它表达的意思很多，比如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以说 I got you. While she was working, a photographer used her as a model for a magazine article. 在她工作期间，一位摄影师用她当模特，为一篇杂志文章拍封面。A photographer, 意思是摄影师。在之后呢，我们会接触到很多跟 photograph 相关的词汇。一会儿呢，我们再重新的温习一遍。 In 1944, she became a full-time photographic model. Soon she appeared on several national magazines and calendars. 1944年，她当了一名专职的摄影模特。不久以后，她的照片就在几家全国性的杂志和挂历上出现了。在这句话里我们就看到了跟 photograph 相关的一个词汇，就是 photographic。 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它的重音变化。 Would you please repeat photographer?、 Mm-hmm.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er. Photographic. Photography. 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注意到它的重音变化。 Photograph 是照片的意思，它的重音在词语的最前面 photograph。 Photographer 是摄影师的意思，它的重音呢在后面 T 的位置 photographer。 Photographic 是照相的意思，photography 是摄影的意思，重音也是在后面 photography。 In 1944, she became a full-time photographer's model. Soon she appeared on several national magazines and calendars. I would add, actually, soon she appeared in...several national magazines and calendars. Why? Because if you say on, it suggests she was on the front page. And that's not necessarily what is meant here.、 Mm. She was not on the cover girl. Exactly. Mm. Mm. 刚刚的这个 Bruce 把这句话呢稍微改动了一下，大家注意到是 photographic model, 这是我们书上的文字，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也可以写成 photographer's model, 摄影师的模特，这是直译，那就其实就是说有中意的摄影师非常喜欢请他来做模特。那刚刚Bruce 又谈到，就是说 she appeared in several national magazines and calendars。 为什么用 in 呢？因为当时呢玛丽莲梦露刚刚做这个拍摄杂志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她还不能够成为这个 cover girl, 哎，封面女郎，所以呢她只是出现在这个杂志的里面，或者是出现在这些年历的里面，他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Full time 的意思呢就是全职的，那兼职呢就是 part time, P-A-R-T time, part time job 就是兼职工作的意思。 Appear 呢是出现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解释为出镜啊，或者我们把它理解为作为这个杂志里面文章的摄影模特。Appear 呢，它是出现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为出镜、上封面或者上杂志的意思。 嗯，也就是说当时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曝光率的啊。 对。 2 years later, she wrote to her husband to say that she wanted a divorce. 两年以后，她写信给她丈夫说要求离婚。那 wrote to 的意思就是给某人写信，原型是 write, W-R-I-T-E, write to somebody, 给某人写信。She wanted a divorce. divorce 的意思就是离婚的。那同时呢 divorce 也可以有动词的用法，比如说 be divorced from， 与某人离婚。在这一句话里同时还出现了一句宾语从句，就是 say 后面 that she wanted a divorce， 是跟在及物动词 say 后面的一个宾语从句。 Yeah, 这次呢是玛丽莲梦露的第一次婚姻，这次婚姻呢可以说没有什么爱情基础。两年之后呢，她的丈夫应征入伍，当时呢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他对他的新职业不太满意，提出了离婚。1946年，诺玛被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大老板看中，并且呢拍板雇佣，从此呢就有了这个艺名 Marilyn Monroe。 但是起初的工作呢其实并不顺利。 On July 16th, 1946, she went to 20th Century Fox Studios and asked to see Ben Lyon, the casting director for Fox Films. Lyon agreed to see her. 在1946年的7月16日，他来到了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制片厂，希望能够见到为福克斯公司影片选择演员的导演贝恩·莱昂。莱昂答应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日期的用法，就是 July the 16th。 这里希望大家再一次注意一下它的序数词。 Ask to do something 就是要求想去做某件事情。 Ben Lyon the casting director 这是一个同位语，同位语在这里呢表示一种解释说明，解释一下这个 Ben 他的职位是 the casting director。 Lyon agreed to see her， agre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同意做某事，同时呢还可以用 agree with， 后面接的通常是人，比如说 I agree with you， 我同意你的看法。 I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to get into pictures， she said。 Lyon looked at her and told her， HoneyYou're in pictures. He immediately offered her a 7-year contract. 玛丽莲·梦露说，我希望能够担任更多的角色。莱恩看了看他，对他说，亲爱的，你已经上银幕了。他立即和他签了一份为期7年的合同。More than 呢是一个比较级的用法。Get into pictures， 在这里需要知道的是 pictures， 此处指的是电影。Get into pictures 我们可以表示为参加演出电影。莱恩告诉他 Honey, you are in pictures。 Honey 的意思呢是亲爱的，那一般 Honey 的用法可以用在恋人间，或者是很亲密的朋友间，或者是父母称呼子女的时候都可以称 Honey。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在一些影片当中跑跑堂，说几句这个 Hello 之类的台词。1953年之前，玛丽莲呢在影评界虽然获得了一些赞誉，但是呢电影公司总是把她这个局限在白痴美人这样的一类的角色。为了求发展，她上迈克尔契科夫剧院去听戏剧课，排古典剧。1953年呢可以说是玛丽莲梦露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电影尼亚加拉第一次担任主角。这部影片以著名于世的大瀑布为背景，烘托了玛丽莲·梦露优美的体态。一上映可以说是场场爆满，她不仅一跃成为第一流的明星，而且呢也成为好莱坞一手炮制的最了不起的神话。 During the next 16 years, Norma Jean, now known as Marilyn Monroe, made over 30 films. On Saturday, August 4th, 1962,She took an overdose of sleeping pills and died. She was just 36. 在之后的16年中呢，诺尔曼琼已经改名为玛丽莲梦露，摄制了30多部的影片。在1962年8月4日的星期六，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片死去，年仅36岁。During 是表示一个时间段，在什么什么期间。Made over 30 films， 这里又重新出现了这个词语 make film。 Over 在这里的意思是 more than， 超过的意思。 August the 4th， 这里又重新出现了这个日期的表达法，大家请再次注意一下这个序数词的使用。表示服用药物，我们运用的动词是 take， 这里用的是它的过去式 took。 比如我们说吃药是 take medicines。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我们在说到星期几或者具体的年月份日期的时候，运用到的介词是 on， 这也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地方。 Overdose 表示过量的意思，同时呢它也有动词的意思。 1960年呢，玛丽莲梦露和克拉克盖博 联合主演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人，英文就是 Misfits。 My favorite Marilyn Monroe film is her last film called The Misfits, in which she co-starred with Clark Gable, Montgomery Clift. It was directed by John Huston. It was a film about the end of a way of life in the American West. And strangely, several people died at the end of that movie. Marilyn Monroe committed suicide, Clark Gable died, Montgomery Clift died, and the director, John Huston, died. Very strange. 由此可见呢，真的是影如其人。拍完这部影片之后呢，克拉克盖博也因为心脏病猝发而不治身死。随后呢，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去世了。而同一年的11月份，玛丽莲梦露和她的丈夫著名的剧作家阿斯梅勒也正式分开。不过这次离异呢，给她的感情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她的神经衰弱也严重起来，只得进精神病院做短期的治疗。1962年呢，她拍摄这个《濒于崩溃》，在摄影棚里面还庆祝了自己36岁的生日，但是不幸的是呢，8月4号的一个周末的星期六，玛丽莲梦露一生的悲剧进入了高潮。这一天早上，人们还看见她脸庞鲜艳，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她临终前的最后的光彩。 Anything you would like to say to the text, Bruce? About Marilyn Monroe? Yeah. Yeah, it was a tragic life, wasn't it? She was a very insecure person who achieved great fame and power very, very quickly, too quickly, and I think she lost her identity. Mm. It's a sad story that has happened several times, I think, in Hollywood. Well, what should we learn from her tragedy? Too much fame and too much success too quickly is very hard to bear. Mm.由此可见，玛丽莲·梦露的一生呢是短暂而绚烂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呢，平平淡淡才是真。好，非常感谢王老师和 Bruce 今天的精彩讲解，也感谢顺其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Okay, good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